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三节南风窗。话我哋讲即系呢个香港嘅问题喺澳洲人角度睇咧，即系讲咗好兴奋啊！讲到咁，头先阿 Sam 咧，佢带到话，即系香港个政府制度系本身个有问题啦，所以先至有咁多嘅呢啲作客问题先发生。咁而个 solution 都会系即系香港个政府系要去点样去，或者系重新嘅，好似黄文咁讲，哇，真系要系咪要全民制憲咧？即系去重推倒重来咧咁样。首先用翻个澳洲嘅角度咁睇啦，即系我自己即系喺澳洲呢段时间，我睇到最大分别就系话，我依度依班人，我选佢出嚟，佢做唔到嘢，我用翻我选票就抌走佢。香港就系头先嗰一扎功能组别嘅，你永远都抌唔走佢。即系其实个问题，我反而觉得就系话，香港人有好多到而家回归咗咁耐，都仲系唔知乜嘢系功能组别，仲系唔知功能组别嗰、那个、那个、那个魔爪个可恶系啲咩？ 啲納税黨嘅嘢嚟嘅， 功 能組別根本就 阿 Sam 咧，你繼續頭先嘅講法。 而家其實係因為嗰個冇一個合理嘅政治制度去將去反映民意，同埋去容許社會上唔同嘅利益係有一個平台去達到一個 compromise。咁好多人話就話哦，你民主根本就係唔好嘅嘢，因為民主會好亂嘅。但係其實點解需要民主咧？嗱，我會攞個 example， 譬如話而家喺澳洲嚟講最 hit 嘅，我哋而家有一個 budget cut， 即係有一個新嘅 budget 預算案出到嚟。咁基本上liberal 即係啱啱選咗上台嘅政府就係好 keen on， 就好想就將嗰個 budget 去翻一個我哋叫surplus budget 咁樣啦，一個 即 係盈餘咁樣。 唔係，佢本來係一個赤字預算，赤字而家係有赤字嘅，希望係由此而改革到希望有翻有盈餘嘅預算。 即係早啲有 係啦，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就係緊縮政策。 係緊縮政策。咁 overall 我基本上咧就乜都 cut 㗎啦。咁你就公務員 cut 啦，教育 cut 啦，醫療 cut 啦。你嘅社會福利即係你嗰、那個 按到 係啦，個 unemployment benefit 係有 cut 啦。咁點解 liberal 可以行一個咁即係推一樣咁嘅政策咧？冇人上街，冇人投訴，點解咧？第一，佢係選出嚟嘅，大家心甘命抵啊，係咪先？ 有人上街，啲學生 唔係，但係你唔會話大規模地，好似大陸香港咁樣話，哦，喂，依樣嘢根本係不義嘅，唔會有人出嚟話不義，即係佢最多攻擊你嘅政策，但佢係選上去噶嘛，大佬係咪先？一人一票選出嚟，你唔夠人選嘅，咁冇得好講啦。咁但係有啲人話，哇，咁我選咗佢出嚟，佢做乜我都控制唔到㗎。而家譬如 liberal 想去推依個政策嘅時候，佢咪個 parliament 咯 ？parliament 係再攞多次 mandate 啊嘛，佢選出嚟，佢有一個 mandate 去推動政策去。带领一个国家行一个方向，而佢去实施政策嘅时候，佢要再过多次 parliament 去攞多一次 mandate 去实施呢样嘢啊嘛，系咪？咁你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可能话去好似即系最近我哋个财长都话，佢话我都知道系呢一个预算系冇可能唔经修改就过到 parliament。 嗯 ，OK， 咁变咗喺你咁嘅情况之下，唔同人民嘅各方面嘅利益咪会喺议会里面得到充分嘅表达，同埋达到一个 settlement， 就系话 ，OK， 我哋俾咗 mandate 个政府去带领我哋国家走向一个比较紧缩嘅方向，就即刻一啲资源嘅。咁但系具体上你点样 cut 咧？你仲要过 parliament 啊嘛，系咪先？咁 parliament 里面嘅议员其实代表咗唔同阶层嘅人或者唔同地方嘅人嘅一啲利益，咁佢哋咪喺入面拗餐饱，然后 settle 做。出嚟係一個可以實施嘅政策啦。咁樣嘅制度或者類似咁樣嘅制度嘅好處係有兩方面。第一，啲人係會覺得心服口服嘅。你會覺得即係我會覺得我嘅意見已經得到表達，或者我嘅理解得到表達，得到充分嘅論述，或者係達到一個 compromise， 係已經係充分反映咗出嚟。第二就係咩咧？你個政策可以行到啊。 嗯， 你政策可以行到啊，因为你已经傾过晒好多个，你经过好多个 consultation， 你得到充分的 debate， 你 pass 咗，你个政策行到啊。如果你譬如话香港，点解好多政策而家系政府过咗都行唔到？ 嗯， 点解会咁样呢？因为喺个议会里面冇去 compromise 啊，冇去 compromise， 人民嘅利益冇唔同嘅利益冇得到充分嘅反映，而冇一个机制去令到去达到去到一个 agreement。所以你咪做唔到咯，好多好多事情都系咁。 我补充你啦，就有两样嘅好处啊，即系其实仲有多一样，我就系话咧，如果个政府一意孤行，即系罔顾大部分人嘅利益而推行嘅政策嘅话咧，你喺下一次嘅选举嘅时候，你可以惩罚佢。咁如果一个政党 佢上台嘅票源係喺個選民手上嘅時候咧，佢點樣做咧？佢唔會太離譜，佢一定會照顧翻即係選佢嘅人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嗰、那個階層或者佢嗰個代表嗰、那個嗰、那個利益嘅。咁喺某一程度方面咧，即係你嘅選票變咗係有一個叫做監察力喺度。但係如果你香港你嘅你投嘅票只不過係直選議員嘅話咧，功能組別嗰啲人唔係冇你份投嘅時候咧，而且功能組別嗰啲人咧，嗰、那個即係嗰個數量唔少喎，即係嗰、那個、那個議席唔少喎。咁你根本佢根本可以左右到嗰個結果嘅時候咧，你變咗係即係嗰個問題就係話，你香港係好似有選舉，但係就唔。變相其實係唔同一個有民主嘅正式嘅民主嘅社會嘅選舉咯。 不過我亦都要補充，其實咧頭先阿 Sam 同阿 Kenneth 講嗰啲都係一啲成熟嘅民主政體啦，係行之有年，甚至係上百年嘅歷史。所以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此而反對民主制度，譬如佢哋會舉例啊，泰國啦、印尼啦、菲律賓啊等等，呢啲係劣質民主。咁所以咧，我哋當然啦，我哋唔希望有劣質民主。即使喺台灣佢行咗二十幾年嘅民主政體咧，我哋都發覺係有問題嘅，因為佢喺一個並不成熟嘅階段。但係唔表示呢樣嘢唔可行嚇，即我永遠都係一個追求民主自由嘅一個永遠嘅堅持者。澳洲係一個行之有效嘅，已經好成熟噶啦。遑論英國或者法國等等嚇，更加係成熟嘅國家，再遑論北歐。但係呢一個係一個正確嘅方向，係人類正確嘅方向，我哋應該行嘅。至於一啲東南亞嘅，佢哋喺唔成熟嘅政體同埋人民嗰個水準，並冇好掌握民主政體或者運用自己手上嘅一票嘅時候咧，佢係有問題。但唔表示佢唔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嚇。佢我哋可以話一個 teething problem， 即係好似小朋友出牙嘅時候，佢總係會有問題。但係香港有啲政客啊，就係利用呢一個所謂劣質民主，就否定曬整個民主制度，呢個係非常可惡嘅。類似咧就係葉劉淑儀呢種人啊，佢明明自己飽即係讀過好多書啦，亦都話去過外國某個地方留學啊，跟個 Mr. Diamond 嚟到做學生，佢居然可以用一啲咁樣嘅欺騙香港人，而最大問題好多香港人信。 唔係阿蘇有一點，我覺得需要即係 highlight 一下嘅，就話。泰國啦，最興而家成講泰國，但有一點大家冇留意到嘅就係、是、最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是、泰國係冇法治嘅，可以咁樣講，或者冇 rule of law 嘅。你唔同話嗱，好多 so call 嘅，即係咩叫做優質民主，咩叫劣質民主咧？點係你係點樣個點個 criteria 喺邊度咧？其實民主係一種政治嘅模式，咁你係有需要其他嘢去 support 呢樣嘢。其中一樣就係你要有法治，因為如果大家對個法律係冇信心，我唔信你法律，我就上街啦，同你講咁多做乜啫？但係泰國就最典型嘅例子啦，我哋會睇到好多佢憲法法庭判案，根本就係話完全冇證據嘅，你咁粗嚟嘅喎，係咪先？英六根本就係佢只不過行使佢嘅權力，咁你又話佢違憲啦，係咪先？早前嗰個又話上去煮嘢食收幾十蚊居馬費，你又話佢做秘魯，即係根本硬嚟嘅嘛，咁變咗。你冇一個冇咗個法治嘅時候，人民唔能夠喺法院呢一個途徑去settle 佢哋 difference 嘅時候，佢哋咪會更加 keen on 去上街咯，更加即係 prone to 去上街咯。咁喺台灣嘅法治相對地都係有呢個問題。咁我會個人認為咧，這個係一個 main contributor， 即係依個好主要嘅因素，去令到法治唔能夠直根嘅就係因為你又冇法治。 其實仲下面仲有一樣嘢，其實我哋要強調就係呢、這個法治或者法律呢樣嘢個獨立性呢樣嘢，因為其實佢好多時，譬如你佢嗰有法律，但係俾人操縱咗，佢嗰個法官啊或者成佢個最高法院操縱咗嘅時候，你有法律都冇用，佢解釋個條文或者佢可以搬龍門嘅時候咧，你都冇用咯。 冇錯，其實民主社會啊，唔係話一個咁簡單嘅一個就係選票嘅一個問題。正如頭先阿 Sam 講，我哋要有法治，亦都要有一個即係法治嘅獨立性。仲有軍隊咧，軍隊要係屬於國家，唔屬於某一個政黨嘅。咁你會發覺其實民主係一個整體，一個配套，佢下面有好多根深蒂固嘅嘢喺下面，做一個堅實嘅基礎，先至可以喺上面 build up。 咁所以我就認為香港 OK 㗎，因為香港有非常好嘅法治，亦都有良好嘅管治，亦都有一對暫時應該係一個中立嘅公務員嘅系統。 所以其實個法個 法律系统的独立性是算是法治的一部分，但我們可能另外找一天再讲这个、西方对 rule of law 的 concept 是怎样，但我想今天想强调想讲的就是说、香港基本上具备了所有行使一个民主政制 的主要元素在里面，例如就是说一个好像苏讲的、公务员一个中立的公务员系统啦，你哪个坐上去的你一样可以理论上一样可以介入到公务员的、都不是理论上，即只要你是一个选到上去你坐到上去的公务员是会執行你的指令的 ,ok? 那一个 中立的公务员系统也很重要啦。法治啦、法院的独立性到今日香港起码、中高等法院看起来都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啦。具体地讲譬如西方所有所谓的优质民主的地方你是可以告的政府的。全部你是可以任何一个普通的 citizen, 我可以去 federal court,我就 challenge 你政府的一啲 activities 或者一啲政策，你係違憲或者乜乜乜，法院係唔會買你政府帳噶嘛，係咪？咁呢個係其中另一個因素啦。咁阿蘇頭先講，譬如軍隊係另一個因素啦。咁呢個香 重要呢、這個 係，但香港唔存在啦。香港因為香港冇軍隊噶嘛， 嚇 香港即係有軍隊，但香港就係話香港本身冇軍隊噶嘛。咁呢個因素基本上係唔 relevant 啦。咁所以我就話我會propose 一個 conclusion 就話你香港其實係有曬所有行民主政制嘅所有因素 ,ok? 你嘅國民嗰個教育程度係相對地高囉，係咪？咁點解即唔存在話香港行咗民主會亂嘅，反之回歸之後到今日十多年冇民主香港又點樣？係越嚟越亂喎、哦。是不是我可以好老实同你讲，我自己个人认为如果听日60个立法会议员全部直选的话，黄毓民未必选到。 嗯。 啱啱先喂我即我觉得我选一个可以代表我利益可以真系入去或者做到一啲特别政策嘅。即我唔系话佢一定选唔到，但我意思就系话好多人去选黄毓民去选长毛入去议会并不是并不是选他们的议政能力，并不是选他们那个对政府的政策那个 input 是怎样。很多时候选入去搞事而已嘛，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你个议会根本就是不公平的，都根本投你不赢的，我咪选几个人入去搞你局咯，是不是？ 如果真的60个立法会议员都是直选的话呢，那我相信我们都很放心，今届选不到就下届选，完全没问题，只要个制度在这里，哪一个人选其实真的不是很重要，你去选我都可能投你票，或者我几喜欢的人我都可能投你票， 我可能选回民建联，因为可以多点着数嘛你明白吗？我会选民建联，你不敢太过分，你太过分我下次不选你 咯。我反而其实忧虑呢，就是香港会新加坡化，逐渐好像去即是他表面上俾咗民主你有啲嘢选啊，但其实呢你政府係不断搞你，搞到你根本冇你嘅资源啊，即係如果你唔係去帮政府嗰边嘅资源，你係会受到好多政府嘅打压，即係新加坡嗰时就係咁样。 但其实咁讲，其实好有香港有好多人呢其实好 buy 新加坡呢个做法嘅。 佢讲中国都好鍾意呢一种。 因为即係最紧要对佢嚟讲，佢哋嘅我觉得又是香港人其实某方面其实好实际嘅，即係佢哋嘅自身利益呢未唔受影响嘅话呢， 咁 冇民主呢冇所谓嘅。即係你我意思呀，即係 以为冇乜所谓。 係啦。 其实新加坡佢嗰、那个所谓有民主但係有一个专制政制度呢，其实有一个历史背景嘅。即係当时佢係脱离马来西亚嘅时候呢，佢国家唔小，地方人口咁少，相对其他东南亚国家，即係佢周围俾人包围住，佢嗰、那个喺嗰个时间呢，佢係一定要有咁嘅强势同管治，佢先可以嗰时有马共啊，呢个好多即係共产党成日影响东南亚㗎嘛，佢要做呢样嘢，但係而家你即係你唔可以将一样嘢睇到永远都要咁样㗎嘛。咁新加坡佢到发展到咁上下嘅时候呢，佢都应该会改变嘅，即係你慢慢越嚟越多人，佢会即係佢即係当你嗰个社会 stable 咗，你个经济发展咗上去之后呢，亦都会行出嚟，会争取返佢哋应有嘅保障，佢哋自己个权益㗎嘛。呢样嘢佢会改变，所以唔可以再用嗰一套去睇囉。 咪啲人如果觉得香港係可以行新加坡套模式呢，就真係实在太过点样 讲。係 啦，真係点解呢，香港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嚟。意思是什么呢？新加坡永远是将新加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香港你就算将学了新加坡的政制， 第一你未必做到，因为个媒体系开放嘅、香港系资讯系完全开放，你未必做到，你夹硬做我当你做到，你亦都行唔到。因为点解呢？因为香港系会将北京利益凌驾喺香港之上啊嘛。 唔係香港，係北京會將北京利益凌駕香港之上。其實香港可能唔想。 唔係喎，香港而家嗰個特區政府係完全無視人民嘅需求。 即係你嗱，我最簡單一個例子就係咩咧？新加坡同香港好多相似嘅地方，其中一個最大地方就係樓宇問題，居民嘅住屋問題。新加坡係徹底咁樣將解決咗，因為點解咧？因為佢知道，哇！我搞唔掂呢壇嘢，個經濟唔能夠發展，人民嘅生活得唔到保障嘅話。呢個係國家嘅利益所在。香港佢理得你死，理得你死，點解呢？因為佢要顧及嘅大財團嘅利益，佢要顧及嘅係北京嘅取態係如何。香港人嘅利益反而係好其次嘅。所以你就算學到新加坡嘅政制，我當你行得通，你亦然唔會有新加坡咁嘅結果出到嚟嘅。你只會係俾佢，即係你學上等變成中等，學中等變成下等。 咁、其實你就都講到，譬如個政府佢主要嘅施政或者成嘅制度咧，佢同埋最後杯，其實近兩年嚟興起嘅本土咧，即係所謂本土嘅運動、本土嘅意識啦，喺某程度上係咪 address 咗呢個問題咧？即係話其實你所謂政黨嘅政府嘅利益唔係擺喺本土嘅時候，你嘅政策一定係同呢個本土嘅人嘅有違背啊！ 依、这個本土嘅 concept 嘅最大問題喺邊度咧？係冇人究竟冇人清楚 define 何為本土。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 definition 咩叫本土。 嗯、 其實如果我嘗試去 define 啊，如果本土嘅意思係代表將本土居民嘅利益放喺第一位嘅話咧，我覺得依個係絕對需要嘅，絕對需要。不論你邊個做係揸權，邊個係政府都好，都係需要顧及當地人民嘅利益嘅。咁如果依個係本土嘅，我覺得 OK 嘅。但如果好似而家香港有一啲人係有一啲，即係佢有一個意見就係話你哋啲外面啲人蝗蟲嚟嘅，你呢啲又係懶嘅，破壞香港咁衰，但因為你哋嚟咗啦咁樣，依、這個係自殺式行為嚟嘅，或者依種所謂嘅本土。我自己有好多睇法喺呢方面，或者我就可以另外開個 topic 咁。但係個問題就話、是、香港由我哋阿爺嗰輩開始就係一個移民城市，依、這個係事實。你今日同我讲话香港唔再 welcome 新移民，个结果会系点样咧？一个你香港系从一个开放社会，而家系咪要将佢reverse 变成一个封闭社会咧？新加坡佢到今日佢都系好 welcome 新移民，佢好希望你香港移民过去嘅，系咪先？ 我个问题唔系在于要唔要移民？問題在於有你點樣令到新移民係融入你本土，即本地嗰種嗰個問題。即係話我，即係我覺得咧，就係話，即係香港從來都有移民落嚟，但係以前落嚟嘅移民咧係好快融入本土。咁攞我哋澳洲嚟講啦，即係如果我哋如果我哋移民到嚟澳洲，我哋唔融入呢個本土，我哋亦都發覺我哋個生活上面都有問題嘅，好多嘢即係我哋唔多唔少都會要融入呢個社會。 因為你個移依個係講到去移民政策嘅問題，就係話已經唔係單單一個範疇，當然依個係其中一個範疇，就係話喺政府制定政策嘅時候嘅主要 consideration 係乜嘢，主要嘅考慮因素係乜嘢，係本土嘅利益啊，即係你地區即係香港嘅利益啊。定還是係你要去 satisfy 你上面嗰個人俾你嘅某一啲指令，或者你要 satisfy 佢哋嘅某一啲 desire 咧？咁你如果依個係一個問題啊嘛，嗱澳洲為例，或者新加坡為例，佢哋去 welcome 新移民，或者甚至乎以前嘅港英政府，佢哋接受新移民係站喺本土嘅利益立場，我點樣接收新移民，接收點樣嘅新移民，點樣安排佢哋融入社會，係對我依笪地方係最有利啊嘛。 嗱呢樣嘢就有爭議性，就呢樣嘢就係、是點解接收移民？香港原來係即係你係都知，原來香港冇呢個審批權。再第二樣嘢就係、是、喺唔係好耐之前咧，就係、是、法庭判定咗呢個新移民落到嚟即刻可以係咪攞嗰個綜援嚇呢樣嘢？咁就令到好多本地人咧就開始即係好反感呢樣嘢，即係話即係我覺得任何一個社會咧對呢一樣嘢都有個期，即係譬如我哋嚟澳洲都有個。即係攞好多嘢都係要有個，即係你要坐滿幾年所謂移民監先成為正式先入籍，先至同呢個當地人相同嘅。咁香港人嗰擔憂就係話，如果你一個新移民落到嚟，就即刻有曬所有嘅嘢， 福利，同咁對呢個本地人係咪佢覺得唔好公平啦？咁因為一個新移民嗰個嘢，所以可能佢就冇咁主動或者會融入呢個社會。佢因為佢我落到嚟就係我就係可以攞到另一樣福利。如果佢要喺呢個地方生存嘅話咧，只譬如我哋嗰度澳洲都係唔多唔少，我哋都要接受呢度所有呢度澳洲嘅本土，即係我哋接受翻呢度嘅嘢，我哋唔可以再用翻我哋嗰、那個嗰嗰、那個即係以前嗰種心態。喺香港嘅心態嚟呢度生活噶嘛？某程度上，如果你咁樣即係變咗，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政府嗰個政策係間接令到呢個爭拗，即係呢個本土嘅人同埋新移民呢個矛盾係激化咗喺度咯。 而且事實上，我贊成咧，任何社會都係需要即係合理地接受一啲新嘅活力啊，新嘅血液入去自己個社會嗰度。我哋見到啊，日本之所以而家咧即係好似病入膏肓，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人口太少，而又佢唔接受新移民。但係最根本嘅問題就係所有嘅移民審批權必須喺本土嘅政府嗰度㗎嘛。如果你係人哋猛放啲人去你嗰度，冇一個社會能夠接受，亦都唔合理，對當地嘅人係完全唔合理。所以我哋即使我哋而家嚟到澳洲，我哋都知道，如果澳洲政府係有一日無限制地放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種族嘅人流嚟，我哋必須要自己起嚟話俾政府聽，唔得，我哋要用我哋嘅選票去說明。嗱，香港個問題就係第一冇選票，選票都你一定唔可以左右大局，呢個係第一。第二，香港嘅政府一來唔爭取，二來佢真係冇呢一個審批權，佢亦都社會上有非常之大嘅呼聲要求佢做。At least 而家喺自由行嗰度，希望一簽多行暫緩或者取消都唔得。其实呢个政府系废到唔废，而且佢每一样嘢都系倒行逆施，咁样先令到个社会矛盾系非常之严重啊嘛。咁所以我自己觉得，至于本土派系咪激进或者咩呢个，我哋可以容后讲。但事实上，我相信冇一个社会系可以咁样系无限制地俾第二个地区放啲人入嚟，呢个系矛盾个根本。 呢个就系个问题嘅症结所在，就话你冇一个合理嘅政治制度。喺冇一個合理政治制度的情況底下咧，政府係唔能夠有效地運作。 冇錯，嗱，如果呢個社會呢件事發生喺澳洲嗰度咧，可能即刻有個全民公投，即刻將呢個政府踢落台，因為有機制可以做嘛。你如果要倒行逆施，即使我最初係授權咗你選咗你上去，如果你喺國會度嚇，應該就過唔到啦。萬一你真係要倒行逆施嘅，可能會有一個全民公投。澳洲試過有全民公投嘅，就係因為要唔要咩嘛，即係唔喺英國嗰個屬下。事實上係咁變咗，我覺得。你剛才說得啱啊，政治管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小朋友。如果我哋唔行出嚟講 no， 或者唔將我哋嘅意思話俾個政府聽，咁嘅時候咧，你就注定做一個順民，你就注定俾人哋做一個奴隸。 呢個都係我諗香港唯一嘅 solution， 因為咧，即係北京咧已經擺明㗎啦，佢係要硬洗落嚟，佢係要將你統一化，你佢要將佢要磨合你，佢要將你成為佢哋一體咁樣。 佢哋中意奴隸咯。 而唯一可以做嘅嘢就係香港嘅人就係出聲。 冇錯。 OK， 可能你嘅出聲係可能話已經出聲對佢嚟講話太激進啦，或者係哎呀呢啲嘢都係唔好做，因為哇你譬如佔中呢樣嘢都話喂犯法喎，呢樣嘢犯法唔好做。而家幾多人去講話嗱？你如果參你觀察佔中啊，都係可能係會即係犯法可以拉你觀察都 你呢啲係亂噏嘅啫。你犯唔犯法睇下點做嘅啫。 係啊，即係所以話其實 香港人驚噶嘛。 係啊，即係你慣咗香港人係慣咗係俾人。即係有時咧，我好憎成龍講嘅嘢咧，但係成龍講嘅嘢係啱嘅。香港即係佢香港人要俾人，即係係慣咗俾人管嘅。即係你冇辦法，但係我哋嘅做法就係我哋可以做啲咩，就係要叫，即係用我嘅方法去叫醒咯。 我唔認同呢個觀點，但係或者我咁樣講啊，其實大家我覺得。好多人咧唔明白，其實而家香港咁亂爭取緊啲乜嘢，並不是某一個政黨或者某一種意識形態，而係我哋爭取係一個合理公平嘅制度。意思即係話，共產黨都可以選到上台㗎，係咪先？民建聯都可以選到上台㗎。好老實講，如果香港有一個合理嘅政治制度，我會選曾鈺成做特首嘅、我覺得佢真係有啲料到嘅。講真，如果即係我選緊做特首，我其實我會 prefer 佢做特首啊。 但係佢以你嘅利益為依歸喎。 唔係，如果你有一個合理嘅政治制度嘅話咧，佢一定要以大部分香港市民 嘅利益為依歸，要順應你。 同埋佢就算佢要過政策，佢要過 parliament 啊嘛，係咪先？同樣地，你邊個上到去嘅時候，當你嗰、那個認、那個 mandate 嘅認受性係嚟自於人民嘅時候，你就一定要向人民。 唔係，其實我要講一樣就係、西方社會咧，就係唔信人嘅，無論即係唔會相信任何一個人。無論你自己講你話我好民主，我好乜乜，我好乜乜，佢信得到係制度。 即係人上到會變㗎啦，係咪先？ 我哋爭取嘅並不是某一個政黨嘅執政或者某一個意識形態，我哋去爭取嘅係一個合理公平嘅政治制度，令到政府能夠有效地運作，去改善民生。依個係香港人應該去每一個香港人應該諗嘅嘢，都係每一個香港人有義務責任去追求嘅嘢嚟嘅。 好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讲到呢度啦。我哋用咗好多篇幅嘅时间，由软文化又去到讲到移民政策啦。咁希望咧，即系南风窗继续可以喺 My Radio 呢个平台度咧，同更加多嘅香港人咧去发声。 亦都好希望多啲朋友咧，就我哋嘅说话或者世界各地嘅朋友俾多啲意见我哋一齐交流。 好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